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

挑战的

想了风雨。